第238集，玩闹。 圣上的住处一片安宁。薛远想起刚受伤的那段时日，薛远便是这样不能动弹地躺在床上，圣上会亲手沾湿金帕，探入薛远的衣衫中给他擦着身。那时再痛，都是喝了蜜一般的甜。圣上沐浴归来，瞧见龙床上的光景，便呼吸一顿。 薛九瑶，你这副模样是在做什么？ 圣上不是说要晚上同我胡闹吗？ 朕说的玩闹可不是你这样的玩闹。 薛远不敢置信地看着顾元白，半晌后他坐起身，薄被滑落到精瘦腰腹，沉沉叹了口气。 圣上想玩什么？ 他的表情写满了失落。顾元白走到桌旁坐下，拿出了一张宣纸。薛远悄无声息跟了上去，顾元白将笔蘸了墨。 西夏如今已经被我攻占了不少城池，但仍有一些负隅抵抗，攻城不易，往往要耗费众多时间，一座城就可能拖垮后方战线。若非实属无奈之举，我当真不愿意攻城。 薛远深吸一口气，知道这就是顾元白眼中的玩闹了。 我去穿个衣服。 片刻，两人坐在一起，仔细梳理西夏如今的情况，直到月亮当空，才放下纸笔休憩。攻城为下，攻心为上。若是城池中的人下定决心死守，那攻城的大军当真没什么好的办法。西夏的王城兴庆府中，小王夫人对权力的占有和渴望越发疯狂。她这样临死之前的疯狂，恰好是顾元白撬动西夏城池的缝隙。丁燕带着监察处的人辗转在西夏的城池之间，随着一座座城池被打上大横的印记，城中的百姓也立即被安排下田。攻下的城池一派免于战火纷争的安稳平静，在大横士兵的保护下安然忙着农事。安宁的生活对百姓来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，许多百姓逃亡到后方的城池中，随着时日的推移，王城中的人终于在花天酒地之外掘出了京剧。西夏只是一个小地方，放在大横的地盘上不过是两个州的大小，五个州已经被占据了三个，还怎么打？在蝉鸣鸟叫之时，顾元白亲手书写了一封劝降信，派人送到了兴庆府。小王夫人拿到这封信，当即唤来心腹捧读。书信之中的大致含义为： 只要你主动投降认输，朕可封当今西夏皇帝为夏国公，享食三千石，赏赐万千，于大恒京城之中赐夏国公宅，允其母一同共住，保荣华富贵，衣食无忧。 只要认输，虽然西夏没了，但是却可以被封为大恒的夏国公，在大恒皇帝的眼皮底下过上富贵无忧的生活。小王夫人倏地站起身，大步走过去，从心腹手中夺过信纸，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，确定这就是一封劝降信。她抬头看着心腹们，众人神色各异。 夫人，这…… 李昂义都死了。诸位，我儿尚年幼，只有我代为掌政，可如今战乱四起，我们西夏不断派遣的40万大兵全部败于将领反叛或是敌军铁骑之下，大恒的军队不断朝王城逼来，他们是要实打实的将西夏灭国。大恒如此之大，这样的庞然大物，我们母子两个怎么去对抗？ 夫人，你要是接了这封信，就要成了被载入史册的罪人了呀。 笑话，难道非得我母子二人葬身敌军之手，这才能让天下人满足吗？他们是何样想法，与我一个弱小的女流之辈有何关系？ 他们不能给我夏国公的好日子，大恒皇帝能。 争吵越来越大，心腹董志言突然说， 西夏的青岩在大恒卖不动了。 往日里两国交战，西夏都会避开大恒国内青岩贩卖之地，大恒也未曾大范围禁止盐商进出西夏，除了小王夫人，其余人大惊失色，齐齐向他侧目。董志言面色憔悴， 若是平日里西夏和大恒开战，大恒贩卖青岩的盐商便会站在我们这边，可如今大恒国内前来买我朝青岩的商贩越来越少，再这样下去，王城便连吃喝也没有钱财了。 国库中的钱财到现在早已被军队用完，李昂义的私库，谁知道他的私库在哪里？你们要是不想投降，那就拿出自己的钱财来，拿出米粮来，谁拿得多我们就听谁的。 没人出声，宫殿一时静默了。小王夫人珍惜地将劝降书折起， 大恒皇帝只给了兴庆府半个月的思虑时间， 到时候是遗臭万年的投降去享生前的福，还是抵抗至死？小王夫人心中早有定夺，她也相信这些人心中也会有所定夺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